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晚上，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北京鸟巢终极版第二场正式上演，延续了首场的热烈气氛，后来的我们、恋爱 ING 等金曲依旧引来全场观众大合唱。这次演唱会已经来到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第106场，五人也依然保持着鸟巢开唱场次最多的音乐人记录。继首场的嘉宾张惠妹登场之后，昨天五月天在演唱《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中途，蔡依林演唱着《天空》惊喜出现在舞台中央。蔡依林坦白，这是她首次在鸟巢开唱。同样在北京开唱的还有歌手杨丞琳，《青春住了谁》世界巡回演唱会昨天晚上在北京上演，他找来好友王心凌当嘉宾，表示这次演唱会我想要找的嘉宾都是对别人的青春有意义的，我觉得心凌过去有很多音乐也是陪伴着大家，所以能够邀请他来当我的嘉宾真的很棒。杨丞琳更希望王心凌在感情上可以找到归宿，就像自己一样。再来关注8月24号张杰继郑州、北京鸟巢之后携最新 VLive 巡演唱响太原站，尽管这天是周五，而鸟巢演唱会直播的在线观看人数也已经破亿，但是太原演唱会却依然座无虚席，有的歌迷甚至特意请假从外地赶来，表示一定要在现场亲眼目睹张杰演唱会的精彩和震撼。演唱会持续近三个小时，张杰一连唱演了38首作品，除了上一站演唱过的歌曲以及新歌 Pretty White Lies 一路之下，张杰还为太原歌迷准备了特别专属内容，首唱了新 EP VLive 2中的 Jump。 很多歌迷表示，虽然已经通过鸟巢站的直播提前预习了演唱会的内容，但是现场的视听效果和氛围远比视频让人热血沸腾。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s Groove。

stay this crazy about me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Blankets on beaches and I could keep teaching you. We know how special this is. Out of my mind, who the hell are you with? We're getting close every time. Would you just let it happen already? Just go with it, go with it. If we don't do this today, there goes a day. Another moment that could have been ours. We'll figure it out. That's what I do. You know I got. I got you， 来自于 Amy Shark，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当中，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女歌手 Amy Shark 这样的一首全新单曲 I Got You， 希望各位来喜欢，来自她的专辑 Love Monster。 那一边听我们的主流的流行音乐，同时来关注一下本周的一些最新鲜的欧美音乐的大事小情了。先看一下来自于 Lady Gaga 的消息，她呢嘎嘎姐联手这个 Brandy Cooper 的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也是放出了一个预告片啊，会在12月21号的时候全新上映。而这样的一部影片呢，也是来自于这个布莱德利库珀执导的爱情电影，由 Lady Gaga 导演主演啊，怎么是导演呢？怎么回事哈、啊？是主演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部新的悲剧爱情当中呢，可以说是布莱德利啊自己去扮演了一位经验丰富的音乐家Jackson Mayan， 他发现并爱上了苦苦挣扎的艺术家 Ali， 那么这个就是由 Lady Gaga 去饰演的 Ali， 那他几乎要放弃自己已经成为一名歌手的梦想了，直到呢这个 Jack 把他哄到了聚光灯下。但即使啊随着这个盟友的事业腾飞，他们的个人关系也会崩溃因为 Jack 正在与自己的内心当中的一个所谓的小恶魔进行着作战，那可以说是挑战心魔的一段故事。到时候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电影啊，叫做一个明星的诞生。那继续来听歌曲，下面的歌曲来自于 Kate Cop 带给我们的 Moonglow， 一起来关注来自英国的歌手的这样的一段亲情的现场吧。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正在直播。 You grew up inside a dream, alone among the streams of old, the float into the city that you call home. You need to goYou stood underneath the thunder, looked for a sign of wonder, and hoped that nothing else could keep you being around. Oh, but so many days I've been wanting to fly over summits and higher ground, keeping my eyes focused on you. With so many lovers pretending, with so many out there dreaming too, as clear as a lake never ending, you're waiting for daylight to come through. SEK Cup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叫做 Moon Cloud，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欧美音乐资讯内容，看看来自于 Avril Lavigne 最近怎么样了。他呢在 Twitter 上面分享了自己一个拍摄 MV 的片场照，看来这个 AL6 要来了哈。那他呢也是这个1984年9月27号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的一位女歌手了。Avril Lavigne 呢也是很多人期待的一个不止怎么讲呢，不只是音乐本身的一个歌手，而更多来讲，我觉得 Avril Lavigne 他更多的值得期待的部分在于就是他的现场的表演。因为他当时呢也是在2010年时候也受邀担任了温哥华冬奥会闭幕式的嘉宾，而他在2013年的7月份也是跟摇滚乐团 Nickelback 在这个主唱啊在个查德克罗格在法国结婚，而在同年11月5号发行的同名专辑 Ever Loan 应该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吧。继续来关注我们下面的一首歌曲，来自梦龙 Imagine Dragons 带给我们的 Natural， 正在万林直播节奏驾到。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826获得本周节目歌曲列表。When every one of them is giving up and giving in, tell me, in this house of mine, nothing ever comes without a consequence or cost, tell me, will the stars align? Will heaven step in, will it save us from our sin, will it? Cause this house of mine stands strong. That's the price you pay. Leave behind your heart and cast away. Just another product of today. Rather be the hunter than the prey. And you're standing on the edge, face up, cause you're a natural. I'm beating hard as stone. You gotta be so cold to make it. Somebody, let me see the light within the dark trees shadowing what's happening. Looking through the glass, find the wrong within the past, knowing we are the youth. Cut it to the beast, out of wood without the peace, face a bit of the truth, the truth. That's the price you pay.I'm fading to black, I'm fading. Took an oath by the blood of my head, won't break it. I can taste it, the end is upon us. I swear, I'm gonna make it. I'm gonna make it.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来自于 Magic X，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ed th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 Mr. 长长小航。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相关的欧美音乐资讯吧，来看看断眉哥 Charlie Puth。Charlie Puth 呢，上海演唱会呢，目前已经是通过了审核，将会在10月31号在上海的梅奔举办。那么话说这个 Charlie Puth 呢，在1991年的12月2号出生在美国的 New Jersey， 是美国的非常棒的一位新晋男歌手，而且呢他当时最早出名的时候呢，应该也是在他将他的翻唱歌曲上传到了 YouTube 当中，获得了上百万的点击量。2013年的10月份呢，也发布了个人原创专辑 Echo， 2015年的2月10号也发行了跟 Meghan Trainor 合作的单曲 Marvin Gaye。 再往后呢，他在同年的3月17号是发行了单曲叫做 See You Again， 当时这样的一首歌曲在 Billboard 百强当中是获得过冠军，而且是一直传唱了不止一年啊，甚至是两年以上的时间。 See You Again 也是让 Charlie Puth 彻底红起来的一个歌曲的作品了。而最后呢，在2016年1月份也发行了首张的个人专辑 Nine Tracks Mind。 那如今的 Charlie Puth，他的断眉歌呢已经不是在那么那么的新鲜了，不是一个新鲜人，而却是自己已经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成熟的阅历的一位音乐人了。那所以说演唱会既然一定要举办了，到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相关的情况才行呢啊！来继续关注好音乐吧，下个时间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Sarah Close 带给我们的 You Say，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以及我们马上听到来自于 Charlie Puth 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 Attention 啊。 You've been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throwing that dirt all on my name. Cause you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call you up. You've been going around, going around, going around every party in LA.Cause you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be at one、oh. I know that dress is karma, perfume regret.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oh. And now I'm all upon you, what you expect. But you're not coming home with me tonight. You just want attention, you don't want my heart. Maybe you just hate theSomeone new, yeah, you just want attention. I knew from the start, you're just making sure I'm never getting over you.、Oh. You've been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throwing that dirt all on my name. Cause you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call you up. Baby, now that we're, now that we're, now that we're right here, standing face to face. You already know, already know, already know that you are. Fascinating, that bar we stole those shots. Now you're backtracking like I'm keys that you forgot. Cause one day you were falling, then you're saying it's off. I know you don't really want me. I just know that you hate. You hate that I'm gone. You say.I wanna hear I wanna drink? Try get me to stay, but I've got no intentions of seeing you again. Days in my garden, you would climb the fence. Now when I sit up there, it's an echo of the end. 'Cause one day you were falling, then you're saying it's off. I know you don't really want me. I just know that you hate. You hate that I'm gone. You say.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那现在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欧美音乐的资讯的情况。刚刚我们看过了来自于 Charlie Puth 的演唱会的情况啊，10月30号的上海举办。那么其实呢，在上周啊，不应该是这周周初的时候呢，8月22号也是 Dua Lipa 的23岁的生日。昨天我们分享过来自 Dua Lipa 他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看他这样的一个Dua Lipa 何许人也。他呢其实是在14岁开始在 YouTube 当中就开始翻唱他人的作品，然后就引得关注了。那到了去年时候也发现了自己的首张这个同名的冠军专辑 Dua Lipa 冠军单曲 New Rules， 当时的大火呢也是获得了无数的翻唱跟模仿。那他呢也会在今年9月份再度来到中国开唱，那也期待以后能够有更多的作品给到我们，也祝 Dua Lipa 生日快乐了。那么下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内容，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听这样的一首歌吧，就是来自于 Tiger featuring Selena Gomez 带给我们的 It Ends Me。 I had a dream, we were sipping whiskey neat, highest floor of the Bowery, and I was high enough.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s, we saw seeing eye to eye, you were staying out all night, and I had enough. No, I don't wanna know where you've been or where you're going, but I know I won't be home, and you'll be on your own.Who's waking up to drag you home? summer nights and the libertines never growing up. I'll take with me the Polaroids and the memories, but you know I'm gonna leave behind the worst of us. 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本市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空气湿度有所增加，天气有些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未来三天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外出最好带上雨具。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Raising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昨天下午，高晓松在微博上分享了一段自己的人生感悟。称自己在北京朴树的出租屋陪他聊了一整晚，并感慨此生多寒凉，此身度重阳，轻描时光漫长，低唱语焉不详。另外他在配图中使用了朴树与周迅多年前的合照，当年二人的模样还十分青涩。1999年，朴树和周迅因拍摄其导演的电影《那时花开》结缘，如今已各自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再来关注王力宏日前宣布暂时停工，陪伴老婆李靓蕾在美国待产。他24号上午在微博抛出与妻儿的甜蜜合照，宣布儿子出生的喜讯，表示我的情敌不再是贝多芬，而是王家耀。以自己主打歌《情敌贝多芬》来介绍儿子，也宣布孩子的名字是王家耀。王力宏透露，接下来重要任务要开始准备月子餐、照顾妻子早日康复、帮儿子换尿布和协助哺乳等重要任务。昨天黄子韬在微博晒出了射击的视频，并配文感慨，如果可以还想再回部队当一次军人。视频中的他穿着深色卫衣，戴着鸭舌帽，炫酷地玩起射击，最后还对着镜头骄傲地一笑。最后来看火箭少女101成员孟美岐与吴宣仪、子宁三人经历了退团9天后才终于回归，暂时平息了风波。日前孟美岐一段过去练习的片段曝光，要求完美的他无论是生病还是去医院打点滴，心里想着都是要赶快回去练习，希望呈现出最好的一面。拼搏精神让粉丝看了非常感动，也很心疼。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您正在收听 Reson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Walks in the place, hands on her waist, down on the die. Picture again, she did this before. Murdered the game, promised her mom, she won't kill again. She got it and she knows she got it. I'm taking off like a rocket. Spaceship so high, can't stop it. Like a solid diesel, I can't stop the feeling.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这样一首歌来自于 Zayn 带给我们的 Sour Diesel， 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的声音很性感，尤其是假声的部分啊，具有强大的撩人的功能，这样一种能量可以说是深入到我们的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里面去的感觉哈、啊，深入到了我们的骨髓里边去了，那可以说是无人都抗拒的一种声音啊，已经逼近了 Adam Levine 哈、啊。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声音，关注我们的好歌曲以及相关的欧美音乐资讯内容，那继续来看看 Taylor Swift。他的 Reputation 巡演以仅仅的29场 2.02 亿美金的票房打破了之前的自己保持的记录，是 1.99 亿美元的北美票房记录，这也成为了北美票房史上第一次单个年出现过超过2亿美元的票房，而且这个票房记录呢也会持续扩大，真的是让人感觉到佩服到不行哈。Taylor Swift Reputation 的巡演值得慢慢去关注一下了，如果还没有看过相关的视频的话，赶紧要去自己搜索一下才行。来继续关注另外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Ed Sheeran featuring 安德烈波切利带给我们的 Perfect Symphony， 一起来听一下。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826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咯。 I found a love for me. Well,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and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I will not give you up this time. Well, darling, just kiss me slow. Your heart is all I own, and in your eyes, you're holding mine.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Sei la mia donna, la forza delle onde del mare. Cogli i miei sogni, i miei segreti, molto di più.L'amore che ci ha accompagnato diventi casa, la mia famiglia diventi noi. E siamo sempre bambini, ma nulla è impossibile. Stavolta non ti lascerò. Mi baci piano. 天籁般的安德烈波切利跟希润的声音，这样的一种整合你还喜欢吗？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今天呢，我们的欧美音乐的流行内容呢，还有几首歌的时间来继续跟您慢慢分享。来自于下面的一首歌曲作品，我会非常推荐，来自于 Lord 带给我们的 Perfect Places， 一起来听一下咯。 Every night I live and die, feel the party to my bones. Watch the wasters blow the speakers, spill my guts beneath the outdoor light. It's just another graceless night. I hate the headlines and the weather. I'm 19 and I'm on fire, but when we're dancing, I'm alright.It's just another graceless night. Are you lost enough? Have another drink, get lost in us. This is how we get notorious. Oh, cause I don't know if they keep telling me where to go. I'll put my brains out to the radio. I live and die. Meet somebody, take them home. Let's kiss and then take off our clothes. It's just another graceless night.To find these perfect places. What the fuck are perfect places anyway?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一首歌 Lord 带给我们的 Perfect Places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啊，这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女歌手 Lord 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自2017年6月2号。可以说呢，其实我们慢慢的开始可以要总结一下这一年以来的一些全新单曲了，从2017年的9月份啊，一直到2018年的9月份，这一年当中有哪些新的单曲要发现，还有哪些新的专辑发生，那一会儿我们要慢慢的跟朋友们去总结一下。而且呢，还要来看一看最新能够获得大奖的女歌手，这个 Camila Cabello 带给我们的作品。她呢其实也是拿下了本届 VMA 年度的 MBE 年度艺人两座大奖，再次恭喜一下卡妹同学哈。再来介绍一下这个 Camila Cabello， 她呢是1997年出生在古巴的哈瓦那的一位 流行乐歌手，包括也是词曲作者。他呢是在2012年时候参与过了美国选秀节目 X Factor 第二季，并且与其他的四个女生组成了一个舞美组合，然后获得了一个季军。在2015年呢，也是跟 Shawn Mendes 发行了合唱单曲，叫做 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我知道你昨天去年夏天干了些什么哈，这一首单曲。而在2016年的时候呢，也发行了说唱歌曲 Bad Things， 12月份当时呢也是退出了舞美组合而单飞之后马上就不太一样了啊，因为在当时呢2017年时候是联手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歌手们制作人们来去演绎过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包括像是来自于当时速度与激情8当中的插曲 Hey Man， 以及11月份也获得了 MTV 欧洲音乐奖最佳流行歌手奖，2018年还获得了这个首张录音室专辑，收获了 Camila 这样的一个专辑，其中一首歌曲叫做 Havana 获得了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的冠军。而在同年的5月份呢，也获得了公告牌成就奖，在去这个今年8月份就荣膺了 MTV 音乐录影带年度大奖啊，这个年度艺人奖。那么现在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好音乐，听听看来自于 Powers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歌 Heavy，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Here comes the beats, coming for tempo.

将古典与现代结合，将艺术融入生活。作为惠民文化消费季的重要板块，本届文交会不仅要促进 IP 转化、创意落地，同时也承载着拉动市民文化消费的使命。现场特设服务处，包含采购洽谈服务、版权服务、惠民文化消费券兑换服务、一点资讯直播间等功能区域，增强展会交易服务功能。展会持续到明天结束。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继续节奏驾到，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974 Live Show， 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Here comes beats, coming for tempo.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回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小时的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 Mr. 长长小航，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Eric Fidus Take of the Two Nights， 以及马上我们听到的 Sunshine 来自于 Avenged featuring David Guetta。 I can't tell where the journey will end, but I know where we start. They tell me I'm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They say I'm caught up in a dreamWell, life will pass me by if I don't open up my eyes. So that's fine by me. So wake me up when it's all over. When I'm wiser and I'm older. All this time I was finding myself in love. Wake me up， 来自于 All Blonde 带给我们的音乐，还有 Avenge。 Listening to Razorman's 节奏驾到。

继续来自于 Eric Fridays 带给我们的 Tonight。 那么稍后时间我们会继续分享到的就是来自于 Avenged 下的音乐的混音内容，来自于 DJ 制作人 Antenne featuring Jovan 带给我们的 Jovan Delegation Mix。这样的一段 mixtape， 希望各位来喜欢。当然我们也会在夜间感受一下日光。当然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在夜间感受日光呢？我觉得完全可以在极昼的情况之下，在南北极都会有极昼跟极夜，所以说你可以感受一下所谓的黑白颠倒到底什么感觉。当然在去之前，音乐可以先给你一种体验。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长小航。 时候，我们的脑海当中的复杂情绪太多了。那么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特别希望能够让一些外界的事情帮助自己的头脑变得简单一点点，真的是不太想让各位这么的心烦意乱。那么有些时候我们会用音乐帮你去解决这种问题，所以说今天的音乐来自于 Avenged 他的作曲的混音，我们可以让这样的一种结实的鼓点和节奏带着自己的脑海稍微的沉浸，让鼓点儿能够去振翻那些个其实我们并不太想要去考虑的问题，所以让自己变得简单一点，完全是一件好事，对吗？在这样的一个周末时间当中，听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内容，可以让我们整个的周末的时间变得更加的轻松跟愉悦，有的时候也可以伴随我们的驾驶，对不对？那当然了，我们之前还跟朋友们说过关于这样的一种味道的问题，到底是你脑海当中的味道是真的，还是你嘴中尝到的味道是真的呢？比方说草莓和草莓味肯定不一样，樱桃味的可乐跟你在吃樱桃味道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苹果汁和苹果味道一样吗？玫瑰花的味道和玫瑰花的一些个制品味道又一样吗？自己好好想想看，可能真的是有时候我们被一些周边的事情所影响太深了，我们应该让音乐让自己变得更加简单一点点。来自于 Venti featuring David Guetta Sunshine， 一起来自于 Prada 带给我们的 Like， 希望各位来喜欢。稍后我们的音乐将会继续为您带来，千万不要走开，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826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 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油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旅游去哪儿？去十三陵啊！观古迹，赏文物，览美景，品美食，看表演。德胜门872直达十三陵。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好，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时段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了。那么这里呢也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其实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四个小时会为您送出来的是四个小时不同的音乐的选择，当然呢我们也在这里可以听到就是各种各样的音乐的一种混合，我们包括有爵士音乐，还能够这个主流的一些流行音乐，当然我们还有两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内容，完全可以说是给到了我们一点点的这种多元化的听感，但是我们却是从 Avenchi 他的音乐当中获得了一些灵感，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能够来了解到这些音乐背后应该怎样去进行对于周末的一种夜生活的安排。不过今天应该是周日了，周日的晚上我觉得还是应该劝各位听友们还有网友们能够好好的去休息一下，给自己更多的一种喘息的时间，你们要准备下一周的工作生活才行呢，对不对？继续来听这样的一个混音内容，叫做 Jivan Delegation Mixtape， 来自于 Antenny featuring Giovanni Tribute to Avenchi。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Sun in the sky, you know how I feel. Breeze drifting on by, you know how I feel. It's a new dawn.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Disappearing to a landslide, never be the same. EDM 这样的一种混音内容，能够达成我们大家对于周末的一种派对的音乐想象。如果即便没有任何的派对的活动，我们在家里边也依然可以用这样的音乐伴随我们自己的一些家务劳动，是不是啊？用音乐感受一下生活中的味道。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耳边的音乐呢，是我们来自于 Vice Chen 的精选作品 Ear Mix。那我是 Mr. 常常小航，在这里也邀请各位听友们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826查询我们的本周节目歌单。当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常小航，哎，可以获得一下跟我们进行更多的微博互动聊。但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的话，也可以直接回复进群，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了。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先告一个段落，接近尾声的时间了。同时也欢迎朋友们来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稍后将会是战马能量音乐，我们下周六再见。 You thought you tore me down. I'm not giving up. looking for every trace to your heart. Wanna find where you were, who you are tonight. I'm stranded in a world full of dreams. Out of time, out of luck, out of reach. See the light shining in from your eyes tonight. The storm is coming now. I'm your place to hide.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